白毅皱着眉头，又一次朝着风墙走去，顿时狂风就把他往后吹退了好几步。此时安宗看到他摆出一个很古怪的姿势，他一会儿往左，一会儿往右，感觉有些像是挪舞，但是姿势要简单许多。六子佩服地点了点头说， 原来是这样，用雨不应该可以走出去。 安宗看白毅虽然偶尔会让风退回来几步，但是他的确是在往前走，并且越走越顺当，阻挡他的风也越来越弱，拉住六子说， 他走的是雨步，那个步刚踏抖。 六子点了点头，拿起行李对他说， 哎呀，我们早该想到这里是河伯殿，所有的元素都是与大禹治水有着某种联系，比如前面所谓的应龙盘，那也是因为当年应龙替大禹治水劈开河水，而这雨布则是当年大禹治水时所用的。 你怎么知道？ 这玩意儿我本来是不知道的，但你也不想想当初我为我那死鬼老板做了多少关于这些神殿的资料，这叫业务提高，你懂吗？ 说完拍了拍安宗，让他跟着一起走。 我念着口诀啊，我踏出哪只脚你也踏哪只，总之这个东西不难弄，连我这种玩票的也会一点，实在不行你前面也看到白毅怎么走了，照葫芦画瓢总会吧。 安宗点了点头，觉得他说的在理。六子同样看着风中的纸屑，然后念道， 右足在前，左足在后，刺腹前右足，以左足从右足并，是一步。 他们按照余步的方式慢慢地往风墙靠近，安宗发现的确风几乎是从后背或者胸前吹过的。越过了最强劲的几道风墙，后面的风几乎不算什么了，但是他们仍然不敢大意，依然按照余步的步伐走，保持着最标准的步刚踏抖，直到转到安宗分不清方向，最后穿过这堵风墙之时，他感觉像是小时候坐小火车晕车一样。他是最后一个走出风墙的人，其他两个人已经在边上等他了。安宗一踏进来就觉得双腿打着麻花，满眼走金星，他捂着膝盖不停地喘着气，这一路上的奔逃已经几乎够使他所有的力气都透支了，可以说现在还能撑下去全凭自己的一口气，想要在自己闭眼前看到这事儿最后的结局。他猛吸了几口气，擦了一下额头上的冷汗，抬头发现他们两个一动不动。安宗走上前去一看，发现前面出现一面巨大的青色石壁，这个石壁是由整块玉石所刻，非常巨大，与这里融为一体，上面描绘的不是别的，正是那九曲十八弯的黄河，周围是日月星辰，每一弯处便有一块凹槽，分别有九处。这块九曲黄河壁非常寒冷，这种冷冽的气氛与鬼气如出一辙。安宗心中一凛，想那壁是鬼气最初的存放地，但是他们手上只有那么几个，其余的东西根本不知道在哪里。 其他鬼器根本不在我们手里，我们手里的这些东西可能不够分量，起不了作用啊。 也许不需要那么多呢，我们先把东西放上去看看吧。 白毅解开背包，幸好这些东西是铜制的，如果是陶瓷的，这一路奔波到现在估计都成了破瓦片了，那时候也许安宗连哭的力气也没了。白毅小心翼翼地把铜器按照凹槽的形状放了进去，先是在古井中发现的铜简，还有一件东西居然是导致六子老板死亡的那面阿赖耶镜。当这些东西嵌进去之后，就形成了特有的图腾，如果九气合一，那绝对是浑然天成。但是其他六个空档里的东西他们手头没有，也不知道长得是什么样子的。白毅从黄河壁的阶梯上退了下来，他们所有人都在盯着这些鬼器。突然安宗发现在这些玉璧之上突然出现了一些模糊的影子，再仔细一看， 发现鬼气置入之后，隐约地出现了许多个扭曲的人脸，各个脸都是极度痛苦，其中居然还有一个和六子的老板十分相似的人脸，他也保持着死时那种惊恐万分的样子，仿佛就像当时被重现了一般。这个时候，安宗感觉脖子后面仿佛吹入了一丝冷风，他的左眼又开始疼痛起来。他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一下周围，发现在他们后面居然还跟着一些人。这些人低垂着双手，居然一直站在他们身后。安宗连忙回头正视，但身后却空空如也。他警惕地看着四周，这里所有的建筑都是为了体现这面九曲黄河壁而设，分为阴阳两面，四周密密麻麻写满了不知名的文字，越是靠近九曲黄河壁，字就越是密集。这个时候，嵌入的鬼气周围像是乳白色的玉器斑纹一样，渐渐地融出了那些扭曲的人脸。他指着那面墙说， 那些被害死的人都出现在这墙壁上了。 没有啊，这块玉几乎连纹理都没有，通透得很，哪来的什么人脸？你是不是看花眼了？ 安宗咽了下口水，用一只手捂住自己的左眼。果然，这面玉壁非常通透，连一丝杂色都没有，更别说是什么恐怖扭曲的人脸了。他哆嗦着放开了自己捂着左眼的手，再仔细一看，发现那些人头又出现了，他们居然在互相融合，很快那么多的人头就只剩下了三个人头。他扭动着，简直像是在挣脱一样。他皱着眉头，仍然抱着侥幸的心理问道， 只剩下三个人头了，你们还是看不见吗？ 我知道，但是我们是看不见的。 安宗看到那三张人脸都在朝着他的方向不停地扭动，不自觉地就往后退去。 为什么？ 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引你进来，很多你看到的东西与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不一样的，这一路上很多你看得到的事物其实我们都没看见。 这里有好多文字。 没有，这里只有这一块玉璧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 不是吧，只有我看得到，那么我看到的东西多少是真实存在的？ 就在他开始分析前面到底有哪些是真的存在过的时候，身后好像还有一个人站着，但是他已经不能去相信自己的眼睛了，傻傻地向站在边上的白毅确认道， 那么到底哪些是真的存在的？还有，他娘的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我们身后有个人站着，这个你们看得到吗？ 他们猛地一转身，几乎同时白毅就抓住他的衣领往后拽了。六子带着哭腔咒骂道， 是豪音，你当我们是瞎子？怎么可能看不到，快避开啊！ 安宗一回头，果真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敖英出现在了他的身后，居然还那么的无声无息。他干嘛不偷袭他们呢？就在他们急得找地方躲的时候，介寿婆突然从身后滚了出来，她浑身都是伤口，衣服也被撕破了，样子十分狼狈。她一看到安宗就连忙喊道， 别让这个东西靠近玉璧，拦住他！ 这个时候，安宗就看到敖英像是对他们毫无感觉一样，仿佛是被牵着鼻子的老黄牛，一步一步朝着那块黄河玉璧走去。 难怪敖英没有来缠着我们哥仨，原来追着这鬼老太了。 此时他浑身都是伤口，但是身上居然没有血液，而是落下了许多灰白色的灰烬。此时他手里抓着一根绳子，一把套住了敖英。敖英依然往前挪，他一把抢过安宗手里的火把，直接拿去烧敖英的背脊。安宗马上就闻到一股烧焦的肉臭味。敖英此时猛地回过神，他朝天大吼一声，直接转过了头。孟姬低着身子，手里拿着火把，但此时的敖英像是要尽快解决掉这个妨碍他靠近的玉璧的人一样，烦躁地向孟姬冲了过去。因为速度太快，他们根本就来不及出手，就看到敖英像是闪电一样窜到了孟姬的前面。 朝着他的肚子就抓了进去，锋利的爪子从他的腰间直伸出来。梦姬身体没有出血，而是从破裂处喷出了大量灰白色的灰烬。